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老师说，拍卖场是充满机会和肮脏的地方，看来真的没有说错。 小五的手一直被唐三握着，才没有爆发出来。他发现，唐三握住自己的手抓得很紧，显然，唐三的心里也并不平静。看着眼中光芒吞吐的唐三，他渐渐冷静下来，但却低着头不再朝台上看去。正在这时，唐三无意中发现身边的中年人竟在竞价一万的按钮上按了一下，原本的好印象顿时出现了变化。没想到身边这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儒雅中年人，竟然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中年人的目光始终落在礼台上，但却恰好在唐三心中出现变化的时候，他开口了： 失去了灵魂的拯救已没有意思，这个猫女还有灵魂，又是武魂变异所导致的，遇到了又怎能不救呢？ 她怎么会知道我心里的想法？难道她会传说中的读心术不成？ 不用疑惑，小伙子，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眼神已经足以告诉我很多事，毕竟我比你吃饭的年头多了些，这应该算是社会经验吧。 中年人向唐三笑了笑，手上再次按下加价的按钮。此时竞拍的价格已经增加到了16万金魂币，依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17万，有位红色贵宾出价到17万金魂币，还有没有再加价的？18万。好，有位白色贵宾出价到18万。 哼，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和我抢。 坐在最前面红色区域中的一名老者猛地站起身来，朝着后面的白色区域扫视。虽然脸上戴着面具，但当这个人站起来时，唐三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眼前这出现在红色贵宾区怒视后方的人，正是当初在天斗皇家学院中将他们一行人赶出学院的天斗帝国的那位血腥亲王。出乎唐三和小五预料的是，他们身边的那位没戴面具的中年人不但没有闪躲对方的目光，反而缓缓站起身，面带微笑地朝着血腥亲王点了点头。与血腥亲王一同往后看的人绝对不在少数，当看到站起的中年人时，不只是血腥一脸的愕然，同时在他身边也响起了一片惊呼，就连台上那位主持人脸色也变得有些僵硬。 拍卖场有拍卖场的规矩，可以继续了吗？ 中年人的声音并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唐三就坐在他身边，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人身上的魂力波动。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股毫无威胁、感觉上极为柔和的魂力，他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似乎曾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似的。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18万金魂币第二次，18万金魂币第三次，成交。这位猫女就属于白色贵宾区一位神秘的贵宾所有。 从中年人站起来之后，就没有人再加价了。这场拍卖顺利成功。当中年人站起身，毫不畏惧地与血腥亲王对峙的时候，唐三就知道他说的话并不是谎言，否则没戴面具买个奴隶还需要招摇吗？更何况还是为此得罪一位帝国亲王。这位儒雅中年人看上去绝对不是傻子，自然不会做蠢事儿。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证明他真的有一颗善良的心。 大叔，谢谢你。 中年人微笑着摇头，指了指拍卖台，示意他们看下去。巨大的铁笼被推了下去，很快一名老者匆匆跑上台，与主持人低声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主持人连连点头： 哼，这些家伙又有拿低价商品来糊弄我了，每次我来都是如此，这又何必呢？我又不是不给钱。 恐怕他们是怕你破坏了好事吧，你加过价后就没有人再敢加价了，有你在，他们的好东西都卖不出好价格，对于拍卖场来说自然是损失啊。 哼，那么我也该走了，此行不虚， 如果你们有兴趣，待会儿可以和我一起去看一看那位猫女。 啊，好啊。 那我们就再看最后一件牌品吧。直接就走，岂不是让他们的安排白费了吗？ 很快，又一件拍卖品被推了上来。看到这件东西，唐三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哎，哥，这不是我们的含沙摄影吗？ 哦，含沙摄影，好名字。 下面这件拍卖品被本场的拍卖师誉为最精巧的武器。各位贵宾，不要看它的体积小，可它的威力却十分惊人。我们的鉴定师也不知道这件武器是如何制造的，但是一旦使用，它就可以瞬间发射出36根钢针。这些钢针在15米范围内能够贯穿一厘米厚的钢板，并且淬有麻痹性的毒素，在发射钢针的同时还会有一团迷雾掩饰，是不可多得的护身武器，一共可以发射三次。如果使用得当，在战斗时很容易令对手失去抵抗能力。 哎，这些家伙倒真是选了一件我喜欢的东西啊。小兄弟，这件武器原本是属于你们的？ 小五之前已经说了出来，唐三自然不会再去掩饰，点了点头。中年人想了想，直接按上了拍卖按钮，他按的是10000金魂币的位置。 啊，大叔，你是不是按错了？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吧？ 哼，总不能让你们亏了，我加价后，恐怕就没有人来竞争了。 果然，正如中年人所说，当台上的主持人说到一位白色贵宾出价10000金魂币后，根本就没有人来竞争，顺利成交。 两位小朋友，我们走吧。我还真有些期待今天得到的拍品呢。 中年人站起身，顺着通道往外走去。礼台上的主持人看他要离去，神色明显放松了下来。唐三二人跟着中年人一起走出拍卖中心。刚一出门，立刻就有一名服务员迎了上来。和之前唐三、小五见过的服务员不同，这位服务员的衣着并不暴露，而且身上的长裙是银色的，相貌也更加漂亮。 贵宾，请跟我来。 银裙少女极为恭敬地向中年人行礼后，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中年人抬抬手，示意他在前面带路。唐三跟小五跟在中年人身后，三人在银裙少女的带领下走进了拍卖中心旁边的一座房间内。房间很空旷，但布置的却十分典雅。舒适的白色真皮沙发，圆形茶几上放着四种精致的水果。 三位请先休息一下，拍品马上就送过来。 嗯，很甜，味道不错。哥，你要不要吃？ 唐三微笑摇头，随手将脸上的面具摘了下来。小五见唐三摘下面具，自然也不再掩饰，把面具扔到一旁，认真地吃起他的水果来。中年人在沙发上坐下，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一会儿的功夫，在几名大汉的推动下，一个巨大的铁笼被送了进来。铁笼内不只是有那名猫女，还有另外几名少女，无不是极品，各具特色。当然，送来的也还有那个不起眼的含沙摄影。中年人拿过含沙摄影，递出了一张红色的卡片。 帮我结账，并把这几位姑娘送到我的地方去。 是。 小朋友，这件武器既然是你们的，能不能教教我如何使用啊？ 当然可以。 在唐三简单的介绍下，中年人很快就掌握了使用的方法，更是直接将它佩戴在胸前。 两位小朋友，虽然有些冒昧，但我还是想问，你们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能不能告诉我呀？ 我们没有家族，只不过是两名学生而已。 学生？一般来说，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不是到30级就该毕业了吗？只有少数一些学院会将毕业的等级延长一些。 那您是怎么看出我们魂力不止30级的？难道这也能从眼神中看出来？ 哈，我也是一名魂师，我的魂技正好有一种能够看出魂师魂力的。看你们的样子，最多不过15、16岁，却已经有35级以上的魂力。 我实在想不出哪个家族能够教出你们这样出色的弟子。哎，说起来，比我家的小魔女要强多了。 但我们真的没有家族。您花了10000金魂币买我的含沙摄影，总不能让您亏了。这个也送您吧。 一边说着，唐三摘下自己左手手腕上的无声袖剑递了过去，并且简单地讲解了使用方法。中年人眼含惊讶地摆弄了袖剑片刻后，在袖剑的角落处找到了两个小字， 唐门。这两件武器是一个叫唐门的地方制作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宗门呢？ 唐门只有我哥哥一个人，您当然没听过啊。 难道说这两件暗器是你制作的？ 是的。 小伙子，不知道你这东西能否大规模制作呀？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直接向你购买。哦，当然，价格肯定不能像今天这么高了，但应该会让你满意的。 你要大量购买无声袖剑和含沙摄影？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如果两位小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带你们到我的宗门去看看。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有缘再见吧。小五，我们走。 你说的对，有缘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们也是。 目送着二人离开房间，中年人摸了摸戴在手腕上的袖剑。 可惜这两种武器的威力还是小了一些，不过这两个孩子的潜力倒真是不错呀。 宗主，我们该回去了。 来人是一位老者，身穿雪白长袍，一头银色长发在背后整齐的梳拢，相貌古朴，双眼并未完全睁开，微微地闭合着，举手投足之间却给人一种极其特殊的感觉。如果说中年人的气息是柔和的，那么这位老者的气息就要用锋锐来形容，致命的锋锐。 是该回去了，剑叔，我们走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